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野，欢迎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哦。各位亲，不知道昨天晚上睡得好吗？中国人呢习惯在晚上十二点之后呢入睡。华为运动健康呢在近来发布的中国睡眠质量报告当中显示，中国人习惯在晚上十二点钟之后才入睡，平均睡眠时长呢是6.5个小时，近70%睡眠质量是不好的，只有26%的人呢拥有深睡眠。睡眠科学家指出说，睡眠充足与否呢是决定一个人未来会不会得阿尔兹海默症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了，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哦。你给自己的睡眠打几分呢？

带着你美丽的爱情来打动我的心，在我青春尚未褪色前，请与我见面。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用你最深情的眼睛痴情让我倾心， 九点整，我是陈珊妮，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不如来。